张玉英，第四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他在豫剧现代戏《倒霉大叔的婚事》中的表演，牢牢把握住了人物的内心世界，举手投足不温不火，恰到好处，成功塑造了女主角魏淑兰的形象。《倒霉大叔的婚事》在1986年进京演出20余场，深受广大观众和专家的好评，并且被搬上银幕和荧屏，风靡全国，成为豫剧现代戏中的经典。他也凭借该剧在第四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评选中折桂，成为河南省乃至整个豫剧界夺得梅花奖的第一人。汤玉英，豫剧一明星，唱作多才能，塑造人物好，载誉北京城。 Thank you. 我姓常，常有福。 你早来了。 我都来一个钟头了。坐吧。飞机现在的人真能还跟半夜了还在云彩里飞的。你去过郑州没有？ 俺连许昌也没有去过。 哎，郑州的熊猫你尝尝。 是熊猫 啊？熊猫牌的汤可甜了。 这不说清楚嘞。 光下我把他仔细想看，只见他羞得那么低头不言，看打扮他有一身好金线，早闻子辫子上少一 不早了，俺该回去了。 皇上的还没说着话呢。你看我这个人呢是个急性子，咱长话短说，你看咱这事。 俺孩儿不愿意。 孩儿能当娘的家？ 他不成婚我也没法走。 他的事儿包在我身上， 孩儿长得有点黑，媳妇不好找。 害怕啥嘞？孩孩是本身这样孩的子女，那孩孩还能找个白妮儿嘞？ 他是这样说，办起来可真不容易。 那是的，那是的，定亲这么大个事，搁在你一个人身上够难的了。你怎么过得闷来？这天儿还不是你当了？放油欠油不出二年，你先当婆子了。 俺可不是图钱才来嘞。 脑会不清楚，十七年了，没断弦啊。为了塞那个墨，哪上风坡，叫你收敛来了。 你给我送钱，也叫你受委屈了。 我送钱，还是那个墨的情谊。 一个墨算啥了？ 爷，遇难时的好，到死都忘不了啊。 那时候俺是可怜你，可没有别的意思。 那现在办工厂的邱老师，你不得可怜可怜？ 那你是相中人了，还是相中手艺了？ 都相中了，都相中了。 这可是个大事，俺得回去再商量商量。 啊，那中啊啊！你看，要不然你就先来干着，啥时候相中咱再登记。 咦，可不是嘞，俺能那样做？ 哎，现在不都行女的考研单的吗？ 那。俺柱子咋办？ 柱子是好办，大菜大用，小菜小用，有你在这站住的还能不好办，你放心。大妹子， 多难听。 那你到北京根本是关城嘛。给这汤你还不吃？ 你不是那老实人。 哎，咋说的？俺桌上啥老东西还不要嘞？ 给俺大黄昏做了一双鞋，你试试合适不合适？ 给，这表一百吧，给。 咦，老婆家咋趁这里又不是桌子？ 那中啊，回车上广州了，回来我打个招呼给小夫桌子啊。 试试鞋吧，不中了再做。 中中中，大小都中，大小都中。那这些人呢？那哪边没人地方的？你看， 谢谢 二位珠联璧合的精彩 表演。真的，经典就是经典，艺术家就是艺术家，什么时候看都那么引人入胜。 好了，现在我们要抽取现场的幸运观众。 好，我们按照老规矩啊，先抽一个牌号，准备开始。十一排 ， 我们看多少号？准备开始。停，11排45号，哪位朋友？我们认识一下吧。 哦，这位女士，恭喜你，你将获得国家免检产品奔马汽车提供的高档子母鸡一部，恭喜你。同时，你还将获得全国诚信单位河南金马电脑专修学院提供的2008年刘元春春节晚会光盘一套。 恭喜你！今天所有11排的观众都是我们的幸运观众。 你们的奖品是中国行业排头兵企业河南奔马集团提供的刘元春漫画扑克一套。 所有的45号从第一排到最后一排也很幸运。 你们的奖品是著名品牌河南奔马集团提供的刘元春旅行杯一个。 再次感谢大家光临我们的直播现场，谢谢朋友们。 谢 谢。用艺术激情传递百年梦想。7月13日，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王清芬、李树健、王慧、彭慧恒、申小梅、刘晓燕等数位省内外著名艺术家将在梨园春集结，为奥运喝彩，为北京加油。敬请关注7月13日20:05梨园春特别节目《梅花绽放迎奥运》。 身为记者，形象要求就额外高，即使再顽固的污渍我也不担心。 蜜蜡活性配方，双面渗透，双面五星洁净， 让全世界看到我更完美的表现。 肤色开启无限希望，梦想在原野间升腾，新华宝额分红，丰收时节，财富共享。 达利园青梅绿茶，绿茶青梅来相配，天使。